好，星期二的晚上8:12，欢迎大家，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我是刘伟恒， 我是梁丽勤， 我是阿一， 是好啦，咁啊，今日都几多嘢可以讲噶，包括咗 3000蚊啦， 随地吐痰喷人憎，罚款3000有可能，系啦， 系啊， 咁啊，另外咧就仲有30蚊睇戏事件啦， 系，你会睇咩戏啊？ 买埋都飞啊！ 诶，嗱，呢个问题就好啦，因为头先我哋喺楼上咧都研究过呢个问题，大家都会觉得以我哋嘅呢一种翻工嘅模式啦， 系 又或者系我哋平时嘅生活习惯咧，我哋绝对系买唔到飞嘅， 系。 就是咁啦，完。 冇错，因为我哋 喂你要翻一二三啫。 唔系啊，唔系啊，就算上面 office 唔系啊，我想同大家讲咧 ，office 嗰啲同事都唔会买到佢哋。 即系其实咧，真系唔容易买飞。譬如我有一日咧，就早两个星期啦，咁我就谂住凑完啲女翻学，咁啊等戏院即系合一合，咁啊就早啲去睇戏啦。其实你知唔知十点嗰啲场次，即系戏院第一场咧，系好难买飞嘅。我去到戏院下一下 你诶咩先？你系讲紧闲日啊？ 闲日， 但系我闲日会 O K 嘅。 系啦，因为点解咧？就因为我哋谂住， 不过你个区嘅 嗱个早场咧。因为佢有啲长者优惠票啊， 系， 咁我去到咧，嗱，谂住我去， 你都可以买噶， 唔系啊，个问题系，嗱，譬如嗰上嗰套戏系十点半，咁你平时10:03去乜都买到飞啦， 系系， 我竟然发现咧，一去到咧，因为嗰间戏院咧就开十点嘅， 嗯。 咁佢消化唔切啲人龙啊，咁、 嗯、 结果咧佢排到出嚟嘅，即系你知我哋个区啦，排到头出嚟个商场嗰度，咁唔系我买唔买到长者飞嘅问题啊，而系因为你系同一条队啊，咁、 嗯、 所以就有好多人嘅真系三几十人喺度买飞嘅。 但而家有啲自助售票机噶嘛， 我唔知道有冇呢个优惠嘛， 哦、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可能我攞唔到呢个早料优惠，因为第一场已经系平啲，佢唔知道长者再平啲。 系啊系啊，第一场通常都系。 系啦、啊，咁所以就我而家开始就决定中午先开始去睇啦，系啦、 啊。如果你想比较上容易啲可以买到嘅话咧，我自己就觉得，咁当然啦，即系住我嗰啲山卡拉地方咧，其实就真系好容易买飞嘅。第一，第二系咩咧？就系、是、咧，你等嗰套戏咧已经上到7788899嘅时候去买咧，一定会有人同你争。 哦，咁当然啦，系啊，即系好似以前我哋睇嗰啲公寓场啊， 迟啲啦，系啦， 四点场啊等等啦，一哥已经唔知咩叫四点场啊，早场嗰啲啊。 哦，早场我有经历过啊，我细个有起 早场， 早场咪 放映嗰啲， 咪十地 家货， 唔系睇你边间戏院啦、啊。 十点十一点， 你边间睇啊？嗰阵时。 我去 弊家伙嗰啲咯， 新都戏院出名早场， 唔系，我去嗰啲都系睇一啲正常嘅戏嘅。咁点解会睇早场？通常都系中学拍拖嘅年代去嘅， 因为你 早场我记得嗰阵时系40蚊一张飞咯， 系 比起平或者有啲可以去到做到30蚊一张飞嘅， 系 咁比起平时嗰、那个叫做一般60蚊一张飞就平差唔多一半啦，系咪啊？差唔多系啦。咁所以通常中学拍拖。冇钱嘅时候咧，就会去睇早场嘅。咁我记得呢个习惯咧，一直沿到去大学嘅时候都会有呢铺瘾嘅。咁、那个原因系咩咧？即系除咗平之外咧，就系、是、如果平日嘅早场咧。入面冇咩人啊， 系 你观影个感觉系会好好多嘅。 你中意嘅， 我中意。 咩叫观影个感觉？ 即系你入到去，我好怕入去睇戏，即系例如可能有啲大热门嘅戏，即系例如 Avengers 4咁样啦。咁我通常我咧就会留到最尾，即系差唔多落嘅时候先去睇。 哦，你系咁噶， 系啦， 同佢调转。 系啦，因为我好怕入到去咧，啲人喺度讨论剧情。 冇错，系啦，系啦。又喺度话，其实咧你等得咧，你迟啲去睇，其实系仲 enjoy 嘅。显然系差异啦。 唔系，但因为 你身为香港电影业嘅一员，你千祈唔好鼓吹呢样嘢。 我当然要专。 你知而家啲戏咧，第一个礼拜挨唔过咧就挨唔过噶啦。 所以咪就系你 sense 到佢第一个礼拜挨唔挨得过 噶嘛？系啊， 系啦，你 sense 到，咁所以你去到 见 到 我哋通常挨唔到。 咪啊，你见到咁上下乏力嘅时候，你咪真系冲入去。 系，同埋我有试过，真系试过好几次入边系有人即叫做喺度倾偈啊。我试过嗰次喺度睇呢个嘅贞子 VS 家椰子啊，又出咗即系 边个贞啊？ 咪精子精 五 夜空灵， 我惊你睇错咗第啲嘢。 五夜空灵嗰、那个系啦，咁我冇记错，好似系2016-2015年嘅时候上嘅精子 VS 加椰子嘅。咁其实我过去嗰几套咩五夜空灵1、2、3同埋精子 3D 我都有睇嘅。咁小弟中意睇鬼片，咁我记得入去睇呢个嘅精子 VS 加椰子嘅时候咧，后边有班嘅公公婆婆咧系应该系食完呢个嘅早茶，然后就入去睇呢、這个。我谂住系冇人嘅，咁去到嘅时候咧，佢哋喺度讨论剧情， 系 就喺度讨论， 俾我就打佢啦，系揿个精子落地下打啊嘛，即系佢哋真系咁样好激烈咁喺度当即系武打片咁喺度讨论啦。 系， 咁我话诶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静少少嘅？即系我会出声嘅人嚟嘅。咁但系因为个早场嘅观感咧好就系因为通常冇咩人，或者你可能睇一啲，就算你睇超人VS 呢个蝙蝠侠，即系有早几年有个嘅，其实都会有可能啲阿爸妈会带啲小朋友去睇咧。其实啲小朋友都会问啊，点解超人咁渣噶？或者点解超人咁劲？佢哋真系好多嘅讨论，所以我会通常留到最尾，同埋拣早场咧就可以避开人潮嘅。 嗱，你觉得啱嘅。嗱，有啲咧真系避唔到嘅，即系我谂我哋喺沙流程当中都三番四次讲到啊，其实睇戏嘅礼仪咧系必须要遵守嘅，即系例如睇戏唔好讲戏啊，睇戏唔好玩手机啊，睇戏唔好响电话呢啲，其实大家都明嘅。但系咧有啲即系有啲状况系不可抗力嘅，即系譬如头先我讲啦，就嗰啲十点钟朝头早嘅长者场咧，其实咧。我又唔怪得佢哋，即系可能佢哋真系觉得呢件事系一个打牙教啊！即系我控制唔到，因为嗰个汹涌嘅程度啊， 系因为真系成班 極致 好似 真系讨论嘅， 你好似去咗一个咧屋村里面嘅、啊、一个旅行团嘅旅游巴里面， 冇错，或者你好似觉得而家系一个社区会堂放映咁样样啦。咁你系讨论唔到噶啦，即系你已经系树唔到嘅。 系啊，因为咧头先阿监制都有讲嘅，即系我同阿监制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佢都有讲啦，佢就话有一次，佢哋就唔系话好长嘅嗰种长者咯。即係可能係嗰啲姨姨嗰啲咁樣嘅年紀啦，咁就佢哋由於咧，佢哋唔係獨立地去出沒啊， 佢哋結伙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幾個 friend 做完神運或者飲完早茶， 其實係特別好傾嘅，即係我都明白嘅。其實講真，我哋第時都係咁啦，過多兩年都一樣嘅啫喎，唔好話人。 但我哋唔會咁 做三年嘅， 唔係咁跟住咧， 我哋好快申請旅遊卡噶，飛哥咪咁講，飛哥攞旅遊卡 未啊？ 攞咗啦！ 我哋一齐为飞哥鼓掌。 沙流程，沙流程好快改名叫香港暖流啊！已经讲咗。 咁跟住咧，咁同事啦，监制咧就话咧，嗰个其中一个姨姨咧，其实呢啲好普遍出现嘅现象系咩咧？就系电话响，咁就喂，咁好大声，佢哋个背系会大声。 佢丹田气啊嘛。 喂，我睇紧戏啊，而家系啊，嗱，我一阵间咧睇到11:00啦，系啊，都几好。系咁，跟住咧，其实佢身边嘅伙伴咧，就已经好醒目咧，就同佢讲话， 树啦， 细细声， 佢哋都树得好大声，唔好讲电话， 唔系俾你细少少，唔好讲电话啦， 千祈唔好俾啲老人家知啊， 即系唔好嘈到人啦，咁样，咁我又明白点解，所以咧，其实系一种唔同嘅生态咯， 嗱，真系好唔同嘅， 嗱，如果掹走咗我哋呢啲人。全場都係佢哋咧，佢哋真係唔覺得有問題。 佢可能打成一片㗎， 冇錯，佢哋會睇得好開心。 嗱，你話咪先？係啦。 但係我記得有一次，我係覺得 啊，又俾你估中咗喎。咁 記得有一次我去睇早場，係覺得幾愉快嘅一次經歷咧，係嗰次又係入去睇。睇鬼片嘅嗰陣時，咁我記得係大學唔知幾年級嘅時候約咗個朋友，就喺尖沙咀一間戲院嗰度睇朝頭早10:00，咁啊諗住睇完一齊食飯嘅，咁啊又係睇鬼片嘅時候咧，因為嗰日咧真係平日冇人啊，仲要係可能2-3月大家仲翻緊學嘅嗰啲時間啦，咁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咁本身嗰套鬼片咧，你問我而家諗翻咧，其實唔係好恐怖嘅。但因为成个戏院冇人， 系， 哦系啊， 系 啊, 啊，然后个角落头咧， 即系回魂夜或者嗰啲咩夜惊魂啊 f r 然后角落头咧有个阿叔咧就长期坐喺度唔喐嘅， 系、啊， 咁我跟住咧仲要咧，你又见到嗰个大荧幕下边嗰出路有啲绿色、 啊、绿色灯 透出嚟啦， 咁、啊、然后个阿叔系全程冇喐过咁样坐喺度啦，咁我哋有怀疑过，因为真系会有啲， 但你自己一个人去睇， 我有另同埋一个大学同学两个， 咁、已经好好啦， 咁嗱、啊、角落头嗰个阿叔就坐喺度全程唔喐啦，咁其实因为真系唐 装衫。 唔系着唐装衫，但因为真系好多， 你咁见唔到佢冇脚噶？ 因为真系见到好多嘅，可能即系我谂中年男士或者公公婆婆咧，因为佢哋买飞平啊，佢哋有时咧可能趁夏天咧。当入去凉下冷气20-30入去坐下眠一眠嘅，真系会有呢啲 好多 嘅。咁所以我就全程喺度讨论啊，究竟佢系瞓觉啊，定系发生啲咩事咧？咁由角落头又坐住一对男女坐喺度，完全又系唔喐咁样。咁成个戏院 究竟佢哋拍拖定系咩事 咧？咁成个戏院得4-5人咧，系令到嗰个鬼片咧系分外恐怖嘅。所以自此我睇鬼片之后咧，系中意朝头早或者拣一啲比较即系偏门啲嘅戏院，即系可能有啲要入到可能团圆天嗰啲可能会少啲，而家都少啦。但我会特登拣啲可能比较远少少偏啲或者旧啲嘅戏院入去睇咧，就攞嗰个观感体验会好。 喂，我想问而家咧，仲会唔会有嗰啲顶到前面嗰、那个观众嗰只 周時有啦，而家都仲有啊！但係而家啲凳已經好闊噶啦， 唔係 都仲有啊！ 你梗係有啦，我次次都差唔多。 即係俾人頂住背脊， 俾人硬腳啊！即係硬背脊啊！突然之間， 因為咧，因為其實戲院體驗嘅其中之一咧，即係我覺得已經離我遠，已經好遠，好耐冇發生過嘅就係頂住背脊事件。因為我真係曾經試過，我唔記得咗係睇一套咩戲。侏罗纪定系唔知咩咁样嗰啲啦，总之就系一啲比较上旧式嗰啲戏院咧，啲凳又冇咁宽敞啦，又啲林字字嗰啲好舒服嗰啲又冇咁林同埋薄好多啦咁样，咁嗰啲咧其实就嗱，而家嗰啲凳咧，即系如果佢摁脚咧，其实个影响就冇以前咁大，以前真系好大，以前啲人系好中意咁样咧， 翘脚 系，唔系啊，将只双脚咁样咧，攞 个膝头哥顶住个背脊嘛， 两只膝头哥顶住前面个背脊，因为顶到啊嘛。跟住咧，我真系试过咧，睇睇佢，突然之间两个企喺度嗌交啦。喂，我叫咗你噶咯，忍咗你好耐噶啦，叭叭叭，哇，佢哋好嘈，但系呢啲嘈咧，你完全唔敢叫佢收声。 系，因为真系冇公仔噶嘛，系啊。 系啦，同埋最惨系咩咧？嗌完一轮交之后，佢哋坐翻低咧， 仲闹紧， 系继续顶紧啊！跟住又再企翻起身，好得意啊！跟住就有嗰啲大位嘅同事过嚟咧。就調停啦，因為其他人講真，你想叫佢唔好嘈，因為佢嘈真係會影響曬大家睇戲。 啊、 但你又唔敢喎、啊，係咯，就係咁咯。咁同埋如果有人頂，我有諗過，如果有人頂住我背脊，我好唔舒服，我好唔開心，同佢鬧完之後，我會走定係繼續坐喺度睇咧？ 唉，好煩啊！呢啲咧，即係呢啲咁嘅睇戲禮儀嘢咧，即係隔一年講咧，大家應該都有好多共鳴嘅，就因為咧隔咗幾十年。即係大家都仲係，即係你知咧，佢已經有首歌唱嘅啦，唔該咩熄咗你個電話啦，咩嚟睇戲㗎嗰啲，即係已經教咗幾十年，大家都仍然係繼續講嘢啊，要有劇透啊，有人估劇情啊，跟住後邊咧就會無端端踢下你個凳背啊，好多呢啲嘢發生。 而家仲有 外國係點咧？因為我有試過翻內地睇戲啦，咁嗰陣時都係比較即唔係而家咁先進，佢可能一啲大劇院嗰只嚟嘅。 我都試過， 即係嗰啲可能入面可能有幾百人或者 夜半歌星嗰啲啊嘛。 係啦，咁咧、因為佢哋嗰個文化同我哋唔同啊嘛，我真係見過有小朋友咧一路睇哈利波特咧，一路同隔離嗰個一路掟波咯。即系佢哋系当市街坊劇场，佢即系喺农村嘅街坊劇场。咁你啲人睇紧戏嘅时候，我前面有个空地喺度玩，咁佢就将呢套模式咧就搬咗入戏院入边嘅。 系， 咁所以佢哋系会惯咗咧一路玩就一路喺度即系睇戏。咁然后因为而且个空间又大 嘛，电影啊嘛，你讲电 影嚟噶，我记得睇紧《哈利波特》唔知第三定第四集咁样。咁而且佢可能有中间有条阔走廊咧，又会有人喺度踢波啊、剩啊咁样噶。 我 咁好得意噶。 我其实试过一次咧，就系、是、跟团同阿妈一起咧去内地，我都唔记得咗喺边度啦。总之咧，即系你知道咧，嗰啲导游啊、领队会话俾你听，嗱，今晚咧就可以加油，就系、是、有一个咧好好睇嘅表演啊。咁嗰啲唔知成300蚊一个人，哇，好好睇嘅表演啊，乜乜乜。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群众嘅压力啦，因为成团人咧个个都话去睇，哦，咁好啦，咁去睇啦，哇！冇嘢啦，都系点止踢波啊！啲人食煙啦、晾腳啦、摁啦，然之後好大聲咁樣講嘢啦，即係諸如此類，咩都有咯。 唔同文化嘅，我覺得。 唔同文化咯， 我覺得體驗到，我覺得幾得意。 係，仲有咧，仲有嗰個位係好得意嘅，你只係有一邊可以出入，即係譬如我哋戲院咧係有兩邊上落噶嘛，佢只係得一邊出入，咁我哋又遲咗入去啦，即係唔係遲咗入去，係準時入去，點知有好多人已經晨早入咗個戲院裏面啦，跟住哎呀弊啦，我哋行唔到入去，咁點咧？佢哋唔讓我哋咯。 不過而家冇噶啦，而家。因为呢啲系旧式戏院先系咁咯，而家佢哋都好先进，佢哋 好唔开心。 系一个你呢个头盔戴得好啊， 唔系我都翻过去噶嘛。 我嗰阵啊600蚊啊，唔知睇咗啲乜啊。 咁但系老实讲，我又觉得 而家已经唔系噶啦。 全院满场系好睇嘅，即系今个星期六如果30蚊嘅话，我相信好多戏院都会爆晒棚啦。其实老实讲。有時喺一個高朋滿座嘅戲院度睇戲咧，真係同屋企係唔同嘅。 明天開始要係咁演，大家都不過是蚊子，面對世界扮傻痴痴，情愛嘅嘢求其餐蛋治，夢想縮翻細碎片啲，什麼都睇淡仲好啲，明星之嘛，唔識張柏芝。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拗肚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 子，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苦到款尽当闲事。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冻肩瓦丝。树荫下吹风叹掉耳，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 OK 冇事，放松拗肚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薄纸。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没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自轻自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在那未曾落发红尘大事，我 OK 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 都系嗰句啦，咁睇戏轻松松啊，大家唔好咁紧张，你都唔想大压力噶。睇春嘅， 唔好咁大声啦。 陈大师啊，都系嘅。陈大师啊， 陈大师， 好，转头翻嚟咧有 Uncle Richard 吴耀汉嘅精彩访问重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息指，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提高乱抛垃圾的罚款，由1500元增加一倍到3000元。店铺阻街和非法弃置大量建筑或者其他废物，罚款加到6000元。环境及生态局将会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如果在今个年中获通过，当局早前预计新罚则最快今年第四季实施。为了提高阻吓力，当局早前建议增加定额罚款条例中9项罪行的罚款。环境及生态局亦都建议修订定额罚款条例，俾食环处、房屋处、康文处和渔护处亦都有权就非法摆放废物罪行发出定额罚款。观塘考明街友邦九龙大楼，一个清洁工怀疑由高处沿住电梯槽堕下不治。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警方说接报到场的时候，事主已经死亡。西环干诺道西天桥朝早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涉事旅游巴司机怀疑意外之后不顾而去，事后被警方拘捕。事发在朝早8点几，一个29岁男子揸电单车沿西区海底隧道往中环方向行驶，其后怀疑失控撞向一部旅游巴，据报旅游巴剪过电单车司机， 佢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驾驶旅游巴的31岁男子涉嫌意外之后冇停车同埋报案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系调查案件。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逐连任总统。拜登在 Twitter 发表贴文说，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为民主挺身而出的时刻。拜登相信现在就是我们的时刻。拜登号召民众加入，令我们一起完成这一项工作。拜登又上载宣传短片，他在旁白说，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自由是更多还是更少，权利更多还是更少。拜登说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共和党随即发表声明，批评拜登脱离现实，说如果被拜登完成任务，通胀将会继续飙升，犯罪率将会上升，美国家庭的境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共和党籍的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将会再度竞逐总统。现年80岁的拜登如果成功连任，到第二任期结束的时候将会年满86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天气较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仓，五邪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95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估下佢哋今次主音参考咗边个嘅唱法？要演绎今次作品入边嘅 dance group， Pandora 嘅主音 Tony 话佢有参考张国荣嘅作品嘅，因为佢认为对方喺 dance group 方面嘅演绎咧，绝对系表表姐。作曲 Anakin Fu， 填词 T-Rex， 编曲 Pandora， 监制 Pandora， 舒文。什么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 Pandora 安全距离。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昨晚開始咧，我哋就即係重温吳宇翰前輩咧喺2014年同我哋一齊做嘅訪問啦。咁啊，琴日講咗好多嘢啦，包括咗髮型屋啦，即係佢太太經營嘅蘇珊髮型屋啦。 因為咧，我昨晚翻去咧又再諗多一轉啊，就係咧。因為你知佢太太係師承嗰位大師啦， 嚇，沙宣係啊， 係啦，沙宣大師啦，咁阿太太又將佢自己嘅嗰個技術咧，就傳授咗俾香港 三個人， 係啦，咁嗰三個人應該就再開枝散葉， 係， 咁然後搞下搞下咧，因為本來香港嘅剪髮嘅文化唔係咁噶嘛，咁啊，直至到佢哋植根咗一個髮型屋喺香港之後咧，就慢慢就變成好西方啦。咁其實可能我哋而家啲頭咧都係阿沙宣先生啲徒子徒孫剪出嚟㗎， 我反而想知嗰三位徒弟去咗邊嚟㗎。 佢 就聽到啊，即係話聲俾你知。咁啊，當然啦，有機會或者可能係其中一位我哋，哦，原來就係嗰位某某嘅髮型大師，咁我哋唔知咁解嘅啫。係 啦， 如果有係知係邊個，話聲俾我哋知。係 啦，又或者如果你而家咧其中一位，你又聽緊手下留情嘅話咧，你可以喺我哋嘅 page 嗰度留言， 冇錯啦， 我哋講聲。 係啦，咁琴日喺上一集當中咧就講到咧，就係阿吳宇翰先生講到啊，有一個人咧就令到佢加入咗 TVB 嘅。 係。 咁究竟係誰咧？ 係啦， 我就賣咗個關子嘅。 係啦。 咁今日咧，我哋聽翻。这个在2014年做的访问啊， 有缘相遇在2014，手下留情，怀念 Uncle Richard 吴耀汉。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听众，估你不到哼行勤番外篇吴耀汉搞搞震之，边个在背后大力推将 Uncle Richard 再推入演艺堆？ 谂住开非法铺噶嘛，今日好生意啦。咁啊，因咩事又令到吴耀汉呢个名字出现咗喺呢个香港嘅演艺圈当中咧？ 嗰阵时咧，无线有几个艺员嚟帮衬。嗰时金燕玲系其中一个。 金燕玲 唔系电视台嘅人啦。金燕玲嗰阵时系初初嚟香港拍戏，咁佢又喺对面住。差不多一個禮拜嚟兩三次，有一日， 截至今日凌晨一點，聽眾在手下留情面書粉絲群反應踴躍，留下了不少揣測。他們心目中的目標人物包括馬勒多納、歐陽振華、新手巴巴、梁李少霞、丁馬卡道、奇勒基寶、菩提老祖、櫻木花道、卡斯拿斯、周梁淑儀、袁顏紅烈、司馬華龍，甚至未吉洋一、米高積信、木村拓哉、司徒法正都榜上有名。至於正確答案就等他親自揭曉了。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福星系列继冯瑞凡之后，我们今集请来的嘉宾就是吴耀汉。 吴耀汉凭着一撇标志有灰鞋的二撇鸡，为影迷带来无尽欢乐。在神勇雙響炮系列的吳亞秋笑到大家飛起，在福星系列的大山地更加懂得隱形和遁地，而他失驚無神搞搞震，就令大家坐在屋企都可以笑到碌地。 燕玲嗰陣時係初初嚟香港拍戲， 喺台灣過嚟香港， 咁佢又喺對面住，差唔多一個禮拜嚟兩三次。 哦、 有一日同梁淑儀，而家叫做周梁淑儀女士，嗰陣時梁淑儀就喺 TVB， 佢就係負責許氏兄弟嗰個雙星報喜。 哦， 所以一講呢、這個這個年代就係你阿爸嘅年代啦。 雙星報喜，我出咗世啦，係啊，梁禮勤都出咗耐啦。 唔知道有冇機會睇過？ 有攞除咗 點到你唔服？點解我要服嘛？係啊，類似係咁樣嗰啲啦，穿著黃色衫嘅，我記得佢兩個。 係做啲又好似 get show 咁樣樣。 係啦，揾個錘仔，即係嗰啲膠嘅錘仔，卜卜卜。 重複。 係啊。 梁淑儀就係我哋一個客。係。我嗰陣時咧就係兩撇須嘅， 係 某一日咁佢話：，Richard啊， 因為大家之前大家即係有佢又嚟嗰時，大家有傾又傾下閒偈啦。佢就喂，究竟你喺英國嗰時做咩噶？我話我係一個職業演員嚟咯。佢話咁你翻嚟香港點解唔去咩？我話我因為我調查過係會餓死噶嘛。 即係你意思係你調查過香港做演員係會餓死定 啊 ？OK 你係冇可能養活你一家人。 OK 呢個是一個正當職業嚟㗎，係嘛？好辛苦的職業，但係你不可以養活你一家人。我想話，咁咪搞呢個係個現實。 係， 咁咪嗰時就問，不過梁淑儀咧，你有冇興趣參加我哋呢個快樂家庭咧？ 係， 我話一聽到快樂家庭，我心諗即係唔使錢啦，係嘛？ 係有意思嘅，原來 係。 咁啊，諗下諗下。好啊，又幾得意啊 ！OK， 咁啊開始，我參加咗呢個雙星報喜呢個。 哦，係啊，原來有參加㗎。 為兩餐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輸曬心禮制啊，無謂求望發達一起靠穩定，鬼馬雙星出頭勁，亂搏懵撈變滿礦啊，唔曳。做軍監等經已是成例，求望發達一起靠穩定，鬼馬雙星眼傾傾，人生如賭博，贏輸都冇事定，贏咗得讚笑，輸過唔使氣，做老千梗好稳过啊皇帝，饭蟹那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起靠稳定，鬼马双星花现形。 我最初咧嘅责任就系帮手度 镜， 讲啲笑话。杨雪儿啊，嗱咁嘅。如果你想到個鏡，我哋錄用咧就300蚊。 係， 你想到個鏡，我哋攞咗你個 idea， 但係唔係照你嗰個咁樣做法咧，就150蚊。 O K， 係 你諗到你死死下，無理度咩，我哋唔用咧，一個先都冇。 係。 咁我心諗，即係唔可以生活啦。 係。 咁啊，我有我飛阿寶。O K， 咁啊呢個我始終係興趣咯， 就當玩下啦。 好啊，又同你一齊玩。咁啊，有時度啲角色，譬如話一個醫生搞笑嘅，喂吳宇翰，你上啦。 係 最初個 idea 唔係我幫手度嘢噶嘛？佢話唔係啊，佢諗而家係嘛？個醫生搞笑，你點㗎？咁啊，你做個醫生咯，咁開始演戲啊。 咁呢個 gap 幾多錢先做埋醫生？ 做醫生佢冇錢嘅。 用了都 是 得三 嚿，做是冇啊，冇啊，因為佢梁淑儀好精啊，佢話你有興趣嘛？你覺得做戲過癮啊嘛，係嘛？咁啊，你都唔爭在啦，你鋪頭揾大把先。 不過咧，其實呢行咧，無論電視定係邊度，個個都係咁噶。 即係所以有時啲嘢你好大興趣，唔好話俾人聽咯。我好有興趣啊！做電台喎，咁你死啦係嘛？ 係咁啊，咁樣就入咗去雙星報喜。 不來不來演個角色。跟住人哋以為啊，呢個係無線嘅藝員， 係 哦。 其實咧，後邊嗰個度嘢嗰個人嚟嘅， 一部分啦。咁但係越嚟就越多機會演咯喎， 係 因為大家冇錢唔使講錢啊嘛。咁個個禮拜嗰個 show 都有另外一個角色噶嘛，除咗佢兩兄弟之外，今日禮拜你係做醫生，下禮拜係掃街，都係直至最拉尾就係。有一個節目叫《點子汽水》咁簡單， 你記得啊？記得啊！點子係汽水咁簡單。 係咪嗰個媽媽奶嗰個 slogan 啊？係咪媽媽奶啊？ 係啊， 他奶 冇錯， 係啊， 一個半小時嘅節目，但係佢話我唔想你用《歡樂今宵》嗰啲人見睇到熟口熟面。 啊！ 呢個節目係梁淑儀負責監製，咁嗰時有個另外一個監製叫陳家宣。 嗯。 咁啊，有人肯 sponsor， 即係有錢賺嘅咯。咁啊！但係人哋嘅要求就話，係一類型搞笑嘅 gag show， 但係又唔係同雙星報喜一樣。咁啊，梁淑儀拗曬頭，諗下諗，咦？不如俾吳耀漢試下啦。既然佢都耐不耐做過其他啲角色，咁啊，喂，點啊？有個咁嘅嘢喎，傾完有冇興趣？有。 系咪有兴趣就少啲钱啊？ 系。 咁啊，结果咧就好啦，唔要话嗱系咁意啦吓。我哋嗱我哋咁啊，唔好讲钱住，我哋先拍一个，试下。佢话 OK， 咁我哋就签13个。 嗯。 于是啊，度个钟，我又帮手度。咁啊，嗰阵时系搞咗一个好特别嘅半小时嘅 show， 就除咗搞 gag 之外咧，一定有一个环节就系香港本地嘅 band 嘅乐队，就有一个所谓之类似 MTV 嘅嘢，即系话我举个例，嗰时温拿啱开始，喂阿伦啊，佢哋成班就会我哋走去，譬如咁讲，佢有一首歌，会走咗去浅水湾个沙滩度 拍啲嘢， 啊拍佢哋喺度唱跳嚟跳去行嚟行去，咁样跟住转咗景去咗第二度。你一路聽首歌就睇到佢嘅樣子，睇住佢喺度唱，即係 MTV 啊 ！MTV 初型啊，真係 MTV 嘅初型，只不過係話係簡單啲，因為我哋冇錢話去拍幾日，係一日要拍曬 景， 走幾日景拍曬。開始香港不是很多樂隊，但孤聞我們每一次都會找到有個樂隊又好，單人又好，啊，最後有歌聲唱首歌， 歌聲都得嘅，即係唔係淨係樂隊嘅， 有個時間去音樂。 OK， 你以前冇呢啲 show 嘅係嘛？ 冇 㗎。記唔記得有啲乜嘢嘅歌星？即係譬如除咗温拿之外 ，Lotus 啦， 係 Sam， 阿 Sam 嗰時本身佢係 Lotus 一隊啊嘛。嚇 ，Top Notes 有一隊叫做，呢啲係真係歷史。 Teddy Robin 係 Teddy Robin 就 Top Notes 啊嘛。係啊，仲有個鐘定一 係 呢個 musician 而家都仲 係， 都 仲活躍緊。 總之有一扎，佢哋有一扎人。 哦， 幾精彩喎！ 係啊，拍咗出嚟。大家死啊！唔知搞咗嚿乜嘢出嚟，啲過癮啫喎，博取 哦， 同無線簽咗 sponsor 佢做呢個 show 13集，咁啊誒點啊？要看許馬咯噃，哦咁即係要傾錢咯，係嘛？就好少錢，不過唔緊要啦，大家啊好有興趣做， 嗯， 咁嗰時我咁啊唔，我即係除咗演戲之外咧，我覺得呢個 show 係我嘅 創作出嚟， 幫手搞，幫手創作，好有心機去做。結果一出街收視 number one， 做到第三集，梁叔兒話：喂，好掂喎，簽多13集咧，哇！我真係唔得啊！哇！我已經忽略咗鋪頭啲嘢，因為嗰陣時你一拍嗰陣時起碼都要4日時間， 一集 拍一集，係咪錢啊？係咪錢嘅問題？我話錢不嬲都係一個問題啦。我話你唔係話以為多啲錢就得，我話你多啲都係唔多好多嘅啫，你本身開始係好少噶嘛。係咁話唔係錢嘅問題，我話我真係唔想做。 但係咁成功喎，你都忍心可以放棄？ 但係當時個環境就係話，我同你搞一齊搞一個節目好成功，但係一講到錢，我始終係覺得唔係話多少咗多咗幾多錢，而係話你對我嘅貢獻，你用冇其他嘢㗎。你係只可以用錢嚟到衡量，啊，你可以俾到一個我認為係適當嘅報酬俾我，我覺得你尊敬我， 尊重啊，係 尊重。你唔肯俾咧，就你係唔尊重。係咪先？你有本事你咪繼續拍咯，揾第二個。咁啊， 事實就拉尾揾咗消防科繼續拍呢個點知汽水咁簡單，但係就做咗呢個淋下針。 哦， 呢個係事後啦，即係我唔肯做，結果佢就繼續揾咗消防科。 周圍揾一個人，待我係夠真心，收藏他響心裏邊，做我知己。 你做咗13輯， 咁多。但當時我有同無線亦都有拍過其他嗰啲嘢，譚家明嗰時拍一個一小時嗰啲古仔，亦都揾咗我做呢啲角色。咁嗰時香港啲人開始即係有個咁嘅胡鬚佬嘅咧， 就咁樣就開始係咪 入咗觀眾嘅生活裏面啦？ 係離開咗呢個點知汽水咁簡單啦，但係你嘅演藝嘅歷程係冇停到噶嘛？點樣再發生落去呢？ 嗰陣時，許氏兄弟拍第一部戲叫《半斤八兩》，你哋唔知道 有梗有睇過啦。我屋企就佢嘅唱片添啊，係啊。 咁啊，因為喺電視台同佢哋做嗰個 相親相愛， 大家 friend 啊 ，friend 咗之後，咁佢部戲入邊有個差人係軍裝嘅差人，做埋曬啲傻嘢嘅。咁啊唔使諗啊，梗係吳康啦。咁啊 ，Michael 話：喂，點啊 ，Richard 啊，不如你幫幫手做嗰個角色啊？我幫幫手真係冇錢啊！ 有系咁啊！ 我哋香港人系其实香港人讲说话咧， 个文化就系咁样， 好多呢啲好含蓄嘅嘢噶。啊，你一路做嘢，一路长大，你会系先至学到。 系我哋打电话邀请阿 Richard 做访问嗰阵都系咁样嘅。咁Richard 可唔可以帮帮手做个访问啦？ 即系哎呀，又咁膊头啦！即系 咁，结果你有冇帮到手咧？ 有 帮到嘅， 咁啊做咗个差咁啊。部戲好犀利啊！喂，變咗好多觀眾睇完呢部戲就邊個講啊？喂，點解做差佬嗰度有幾過癮啊？咁啊，唔多唔少啦，就係部戲係俾咗好多觀眾一個人深刻啲嘅印象。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牛係壞腸胃，揾嗰些小到月底點夠使？ 冇幾耐咧，吳宇森佢係幫嘉禾拍戲，吳宇森拍一部戲叫做《發錢寒》，《發錢寒》咧就揾我同許冠英， 係啊， 不點解揾我咧？ 佢話：如果你而家應該孭到飛㗎啦，係嘛？啊，你電視台嘅節目又受歡迎，你半斤八兩入邊係人都話你過癮，開始有人知道你個名字，佢話不如幫我手拍發展行啦。咁嗰時我唔係交媒嘅人嚟，亦都係話，又係嗰句咯。你當係一個機會啊！ 但係佢冇講幫幫手嘛？ 係啊！咁啊，除咗幫幫手，就對有另外一個講法，就係俾個機會你 啊！喂，到而家大家都係用緊呢兩句嚟去走音 喎。咦，原來阿吳校長當年都係用呢句啊！ 其實我哋咧係好冇創意嘅， 係唔好意思啫。 呢個又係香港文化，係嘛？算俾個機會你， 咁你又接受咗呢個機會啦？ 當然接受呢、這個，有啲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你當係一個挑戰啊！ 咁你都接受咗呢個挑戰啦。咁啊，白子涵就係正式第一步，真係自己 係啦， 孭重飛嘅 做主角， 係 收得。 為個銀生啊，敢挑四圍問，為兩問打生打死係緣分。笑咁我笨，笑咁我笨，丑都有份，丑都有份。你话冇银点样会行运？望结婚揾到笼子有缘分，贫下阵跟兜覆水去胡混。谂起个猛，谂起个猛，有骨都要啃，有骨都要啃。佢话冇银揾贵陪婚姻，东屋后下捐屋捐下揾嘢当。到处乱爬见野就撒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你笑我挂住发钱寒，认老襟偷呃拐骗博人笨，逐个针口水翳干面皮硬，一起拍稳，一起拍稳，冇乜边个真，冇乜边个真。切我都感戒因无银，东屋后下捐屋捐那搵野当，到处乱爬遍野就撒眼光。米当我丧，要再陪我米缸，米笑我挂住发钱寒。 为个真系可以话系啊，嗰啲叫咩啊？ 为两蚊， 今时今日你啲说话都系啊，咁啱用嘅。喂，两个人帮帮手啊！你知唔知最大体验嗰系边个啊？ 俾次机会你， 唔系。是鄭子誠 是啊，我們昨天本來打算找他幫手的幸好彩 走得了 走得了 他成功幫幫手啊，來啊， 有緣相遇在2014手下留情，懷念 Uncle Richard 吳耀漢， 手下留情隆重呈獻福星系列，继洪瑞凡之后，我哋今集请嚟嘅嘉宾就系吴耀汉。 发展台自己做主角，部戏都收钱，我不如自己拍。 哦，就需要自己开电影公司啦。 点解啊？点解我唔自己搞部戏，我自己做主角？嗱，既然你同人哋拍，个个都系帮帮手， 系 咁啊。于是乎，我自己搞一部戏叫做《点子捉贼》咁简单， 系 咁啊，食住嗰个点子汽水咁样一个噱头，咁我做一个又系横冲直撞嘅差人， 系 咁啊，部戏收得， 系 出嚟 OK 赚钱。咁啊！呢部收咗之後咧，我又搞咗一部叫做《面懵心精》。係。咁嗰部戲出嚟就更加收得。 係。 嗰陣時候邵氏開始注意，咁啊，方小姐咧嗰陣時又揾我，耀漢得唔得閒入嚟傾下偈啊？ 係。又幫下手。 都仲係話俾個機會你。我心諗，我已經拍咗三部戲，收得錢喎。三部賺錢嘅戲，而家觀眾知道有個吳耀漢，當然。 我同你上次拍，你一定会捧到我更加红。 嗯， 啊，红得你有冇用咧？会唔会发达咧？唔会，一定唔会。 系 你同邵氏拍戏，一定唔会发达。 嗯， 咁啊冇几耐咧，到嘉禾揾我啦。 哦， 嘉禾揾我，佢话喂，赵康乜乜乜，嗱，我哋好想同你一齐合作。诶，唔同咗喎，而家系讲合作。又不是说给一个机会你， 又不是挑战， 又 不是 帮帮手，咦， 合作 即是 share 的， 是啊，合作即是 share， 即是不是两份先， 有得倾有得倾， 是不是真的赚到钱就两份分先，果然是， 哦，真的是， 所以李小龙、许冠文开始签了嘉禾和嘉禾合作派，就是这样，后期到成龙都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抵得想，他知道你的 track record， 我没有你我不会赚到钱，他承认他要靠艺人靠演员，才大家可以拍到一部好戏出来，大家可以赚钱，但我讲法就是大家可以赚钱，不是我可以，电影公司可以赚大钱，出份粮给你，大家合作，合作条件是天衣无缝， 那我入了嘉禾了，所以 我入了嘉禾，如此就在那三年内跟他拍了三部戏，他就已经是喂，如果你可不可以勤力一 点 啊？你现在这样一年一部没错，我说那我就算勤力咯，我说许冠文跟你拍了几部啊？三年拍了一部而已，虽然他那一部收多过我三部。 哪三部啊？Uncle Richard？ 一开始拍一部叫《神偷妙探手多多》，第二部就叫做《龙咁威》， 哎，记得《龙咁威》， 仲有一部叫做《方失失》， 哦，《方失失》，OK， 咪拍咗三部之后， 全部都是搞笑嘢嚟嘅， 系咪都系？ 哈哈哈！ 三部之后停咗啦，主要嘅原因系咩咧？大家个关系虽然系 OK。啲戲又收錢，我知道你賣浮，嗰陣時係台灣星馬係一個好大市場嚟嘅。嗰陣時我哋拍嗰啲喺星馬收好多錢。去親問佢，喂，可唔可以大家睇下啲數字，睇下我自己合作得翻嚟嗰日嗰一個 share 有幾多咧？啊，我未有呢啲，我哋未有呢啲數字。我一次係咁，兩次係咁，咁大家開始唔愉快。咁但係你啊？我雖然冇話分咗一大嚿錢，但係佢嘉禾嗰時做法就話，最初傾嘅時候，你話嗱，你而家需要幾多錢生活咧？一個月，而家講緊係1976-77，我話40,000蚊咯，啊佢又唔話，哇咁多，佢又冇話，佢40,000蚊，OK 啊，合理啊，合理，總言之嗱，每個月出40,000蚊糧俾你，你拍嗰啲戲咧就係我哋做完戲院。賣房咩翻嚟啲錢扣曬製作成本，剩翻嚟就係賺嗰筆，賺嗰筆兩份。 另外再賺嗰筆兩份。 兩份，譬如你嗰度係等代表500,000嘅，好啦，我哋就計翻你每個月出嗰40,000蚊。你出咗幾多期？總之而家個總數幾多？扣。 係。即係當預支咗。 預支40,000蚊俾你，但係錢係你賺翻嚟，你啲戲賺翻嚟先再扣。到拉尾始終都冇計到你賺咗嘅呢個筆係幾多嘛？ 就硬劃40,000蚊一個月咁樣啦。 硬袋40,000，但係我睇住我拍嗰幾部同你賺好多錢。我而家收花三年係收咗你幾多錢？當然都唔係少啦。嗰陣時40,000蚊係好好噶啦。咁啊，終於有一日同佢哋講，我話喂，你咁大家咁樣繼續落去係冇人喎。結果停咗，冇同佢合作。之後就係開始拍《福星》嗰啲咧，嗰啲係洪金寶同佢哋合作間公司叫寶和。雖然大家玩完呢個合作，但我同佢哋嘅關係仲 OK， 我會繼續拍佢哋啲戲。 講到《福星》系列咧，咁啊呢個咧就係我細個咧其中一系列我最中意睇嘅電影嚟嘅。 呢個 係 養大劉偉恆啊！ 冇錯啦，即係入邊，我記得阿 Uncle Richard 咧。入面嗰個角色係大山地啊嘛，係好古靈精怪嗰時咧，唔知練即係搞啲古靈精怪嘢，唔知練啲咩法術啦、儀杯啊咁樣。首先你點樣即係邊個邀請你加入呢個福星系列嘅咧？ 嗰陣時洪金寶咧就有個班底度劇本啊， 係 呢個班底入邊包括埋最近拜拜嘅五馬神， 哦， 五馬先生。所以我嗰日睇新聞，哇！我成個人登得好犀利。呢個人係我喺我哋香港電影圈入邊。其中一個我最尊敬、最仰慕的人，因為他是最低調， 但其實佢嘅貢獻係好大。係，佢做個導演， 嗯， 佢係一個好出色嘅演員。 係， 佢亦都幫手編劇，好多我即係大家熟咧就知道佢係做咗好多嘢。 嗯， 人生路美夢似路長。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终心爱，路随人往往。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一开始佢已经。好和拍了很多戲，我諗咗呢個五福星呢樣嘢，即係話有五個角色，五個人孭住部戲，你個可能開支會大咗，咁但係你好處就係話你係變咗多元化咗、嗯，你有五個不同嘅人物喺戲入邊。第一日打電話揾我，喂，要開有部咁嘅戲咁嘅戲場，我話你唔使講咁多啦，我係李洪金波嗰時候會拍噶啦，因為嗰陣時我拍嘅佢。我找他客串過、 哦、大家即是你都識的了已經、 哦、因為那次他是寶和和嘉華合作，這部戲一定會拍得好，因為有錢、 嗯、 我說你呢就這樣的角色沒有完整劇本了怎麼辦、啊、我有了分場的了，我知道我的故事說什麼，一場場戲我們知道了，基本上喜劇呢你的劇本就是最不重要、嗯、最重要就是戲入面的對白，同埋你諗咗啲咩橋去搞笑？你劇本入面可能就係、是、嗱，呢場戲就係吳耀漢以為自己隱形， 係啊，好記得呢啲啊！ 嗰場戲唔使講五對白噶嘛，你記得嗰場戲就一句一句對話唔使講， 係係好深刻表達 對白，通常就係話去到拍嗰日飛紙仔，點解咧？黃炳耀呢、這個天才鬼才，我心目中香港人最勁抽嘅一個編劇，因為佢最拿手就係寫對白。佢黃炳耀就係你五個角色喺佢腦入邊一清二楚，五個人物走埋一齊，每一個性格清明。最唔知五福星嗰啲戲好成功， 冇錯啦。其實 背後咧最大嘅功勞就係呢個黃炳耀，又係拜拜咗。呢個編劇， 黃炳耀先生咧，大家如果有睇呢個《逃學威龍》咧，就知道啦。佢就係《逃學威龍》入邊咧，就飾演咧就係星爺嗰、那個嗰、那個上司嗰、那個方敏，係 啦， 即係奪命教剪腳，就係佢啦，就係黃炳耀先生啦。 但你睇佢個樣咧，你真係諗唔到，原來佢係一個咁成功嘅編劇。 係啦。 能入咗去福星系列啦，当中拍咁多套福星，Uncle Richard 有冇啲咩深刻啊、记得嘅场面噶？ 我想都是跟觀眾一樣咯，就是隱形那場。 因為你其實你隱形那場咧，你犧牲很大喎，即係因為我哋見到你背面的全裸噶嘛。咁當時我知道，但係我哋見不到前面啊嘛，咁 打格仔應該 係啦。咁但係我想知 係你嘅可惜咯。 梁禮勤好想睇 嘅。係啦，你當時做的時候咧。即係你知道個劇本係咁樣啦，你要隱形，你要咁樣講，你有冇掙扎㗎？即係譬如啲女星可能就會掙扎，哎呀咁。咁但係作為一位男演員，你又唔係拍開嗰尾㗎嘛，你搞笑㗎嘛，會唔會有掙扎嘅咧？ 始終咧唔多唔少，我都係我嗰時係一個有家室嘅人， 係係，仲要啲女開始大咯喎， 有些少，唔係抗拒，而係話些些搏啊，同洪金寶講，哦喂。五個入面是不是一定要是我做啊？我話不如智慧啊，不如岑建芬啊。個答案就好簡單，佢話冇得傾。佢話我哋度嗰陣時已經知道是你做的，佢係得你啲觀眾會拜，即係觀眾話睇住你個死樣傻更更會做呢樣嘢，就係話唔會話戇居啊，有乜可能啊？我哋任何一個做咧都唔得。 系， 是你得，因为你的死样是咁。我识冇声出啦，我死死气接受咗呢个现实。一日近嗰一日，到到去拍嗰日，我去到现场，我都仲话你真系真系。佢系咧，冇咁沉啦你。O、okay, K， 当我哋拍嘅时候清晒场，冇晒女人。咁啊，我唔声唔声，我冇话俾佢哋听，打开道门。你记得嗰场戏，我一打开道门行入去，镜头捞近。他們幾個坐在那裡，我那時我心情很輕鬆，我當然隱形，你會一看他們四個 呆坐， 因為我真的一絲不掛， 本來不是要一絲不掛的嘛，不是，本來 場戲是嘛，我隱形我不可以穿衫，不可以這樣，問題是一般的演員，尤其是如果是女性拍嘅戲咧，就會黐膠布，有啲嘢遮， 攞塊樹葉都好啊， 係啦，即係會啲嘢遮，但我唔好， 我哋用翻而家嘅術語，真係打真軍 喎，成場戲，我真係一絲不掛，點解要咁做咧？感受，如果你揾膠布又好，乜都好黐住啦， 冇所謂啦，假假地， 唔同嘅，唔同，亦都我亦都考慮過。大家的交流，我企喺洪金寶面前，揈揈下嗰下嘢，佢唔死啊！ 我想話嗰陣時咧，係一部機拍定兩部機拍噶？ 一部機。 哦，即係唔係即刻剔到佢哋啲反應嘅？即係 剔到嘅你個警察， 即係佢乖嘅話，即係真係真係真係。 係啊， 出睇到 你鏡頭喺我後邊，你見到我個 low pad， 你見到佢嘅樣，原來我前面真係冇著嘅喎。 係， 佢啲嘢係咪好做啲啊？ 係。 如果我忍嘢包實曬，唔係嗰嗰樣嘢。以佢嚟講，又係有感受嘅。 我諗嗰個感受係仲係要相對嘅添啊！即係唔單止淨係 Uncle Richard 嘅感受，而你眼前嗰幾個福星喺度，都有一個好真嘅感受。 連揸機嗰啲都好有感受啦。 即係而家即係你真咯，你場戲係咁樣去發噶嘛？係好真實， 簡直係零距離啊！可以 同埋咧，即係以為咧有咩替身啊，唔知咩咩啊，打格仔啊，特技啊，其實係堅嘅，即係一絲不掛上陣嘅。 我好多時就聽人咁講啊，咩為藝取材，我從來唔覺得係一個犧牲。 係 你接受咗拍呢部戲，你知道你個角色係要有一場咩戲，純粹係為咗搞笑，佢照做咯。 係 咁，我想知咧，有呢一場戲，咁你片酬會唔會高啲嘅？ 又是幫幫手嘅啫，幫幫手啦，完全唔好著啦。 我好高興啊！呢個雖然唔係話你話唔係為藝術而犧牲啫，但你的而且確係露多咗嘢噶嘛。咁我哋會唔會個手鬆啲啊？ 我諗男人就唔會咁樣諗。 哎呀， 係啊， 係啊，係，即係唔係一部嗰啲戲嘛？ 係，即係唔係三級片嚟嘅，係。 三級片咁做，我出發點係要咁樣， 係， 所以要剝幾多先？ 係 係。嗰個價位嗰個開始個 starting point 就會唔同啦。 係咪就係兼杯隻先？ 係。 咁但係係咯，點都拍咗嗰場戲，嗰場戲亦都成為咗咧，即係香港其中一套最經典嘅一場搞笑戲啦。 其實咧，我相信咧，即係當大家入去戲院嘅時候，一睇到嗰場戲嗰陣咧，其實大家觀眾嘅嗰個反應咧，同你眼前見到嗰幾個福星嗰個呆樣係一模一樣嘅。 當時咧係仲菲林拍， 係 拍完呢場戲之後有好多毛片，所以即叫毛片就係、是拍咗之後你衝曬出嚟睇。因為拍嘅時候咧，耐不耐咧係鏡頭前面遮住我嗰度嗰個花樽咧。有時我即係走錯位。 係穿咗崩， 拍咗拉尾，所以有啲毛片喺交換咧，就係話見到我嗰度嘅。 系， 當然嗰啲冇出街啦。 系， 之後冇劈，或者到今日咧有一扎底片咧，即係見到我嗰度。 咦？呢個要去嘉禾個倉嗰度揾人去入倉睇睇。 唔係，我驚 再出翻一個復刻版。 唔係，我驚有啲同事係會覺得，咦正喎呢啲 collector size 同事 keep 咗。 大咩 cut 我哋點解講？咁啊 ，NG 片啊嘛，所以叫 NG。我話唔好 NG， 我話咩 NG 啫？我咩 no good 啊？我唔知幾 good。 同咁多位福星嘅合作係點樣㗎？即係當時喺 天衣無縫， 即係你哋係玩㗎，你哋喺現場。 嗰段時間拍呢啲戲話係個心好有好大嘅內疚，就係話點解你仲俾咁多次都？ 玩得好開心。 哎日日去開工嗰只，又去玩啊！ 哇，真係好開心喎、 啊，好開心，係人生最幸運。點解你真係咁好命，可以咁樣揾食嘅咧？ 係原來有即係、就是、可以咁都得嘅，又真係又揾到食又開心添喎。 天空掀起了萬里朝陽，藍亭在視線裏，令心中此際充滿熱望。无尽的风景映入车窗，云在不变亦变，牵引着这眼睛走远。经过无数辛酸，仍能挺身一再互勉，再共你面对，抹掉这泪水，只盼同经困苦。的跟你任意翱翔，同寻求明日新的方向，愿踏步同往，踏着步伐共闯，同寻求每天的去向，要与你一起，永远与你分享。你朝阳，蓝亭在视线里，令心中此际充满热望。遥远公路，无尽的风景映入车窗，云在不变亦变，牵引着这眼睛走远。经过无数辛酸，再共你面对，抹掉这泪水，只盼同经困苦，仍能共你再聚。福星永在云上，心中永是明亮，开心的跟你任意翱翔，同寻求明日新的方向，愿踏步同往，踏着步伐共闯，同寻求每天要与你一起，永远与你分享。要与你一起。 剛才我即刻咧就即係聽到 Uncle Richard 嘅時候咧，我就重温翻啊，其實嗰場係隱形戲啊，大家只要上 YouTube 到底唔要看隱形就揾到噶啦，喂，好精彩嗰場戲真係。 同埋大家都會明白到啊，感受到啊洪金寶大哥嗰種啊，有啲嘢喺面前。 係啦，吊吊揈， 揈揈下啊，揈下揈下嘅感覺。 係啦，咁同埋最尾咧，邊一個篤爆呢件事就係一個郵差嘅，嗰個郵差就係五馬先生嘅，即係佢兩個互相喺度對望嗰下，嗰啲眼神真係好好笑，大家可以上網重温。咁听晚继续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考明街友邦九龙大厦是友邦九龙大楼，一个清洁工傍晚怀疑由高处沿电梯槽堕下不治。消防话接报之后几分钟到场，在电梯槽底发现男事主，判定明显死亡，估计进行清洁工作途中高处堕下，有部分肢体和残肢散落在电梯槽其他位置。消防要检查电梯槽底和机顶是否有其他残肢，初步未见死者有着住反光衣。消防又说电梯槽大约两米乘两米，涉及三部升降机，事故原因要由机电处和劳工处调查，但是相信不涉及机件故障。一个十九个月大的女婴和一个十四岁男童分别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其中女婴并发脑病变，需要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情况严重，男童就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女婴自上星期三起出现发烧、反复抽搐、腹泻和呕吐的病征，前日被带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其后需要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情况严重。男童在上星期二起出现病征，昨日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接受诊治，初步临床诊断未排除病情和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有关，进一步化验正是进行中。卫生防护中心的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病人都没有接种今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消息指，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提高乱抛垃圾的罚款，由1500元增加一倍到3000元。店铺阻街和非法弃置大量建筑或者其他废物，罚款加到6000元。环境及生态局将会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如果在今年年中获通过，当局早前预计新罚则最快今年第四季实施。为了提高阻嚇力，当局早前建议增加定额罚款条例中九项罪行的罚款，环境及生态局亦都建议修订定额罚款条例，令到食环处、房屋处、康文处和渔护处亦都有权就非法摆放废物罪行发出定额罚款。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竞逐连任总统。拜登在 Twitter 发表贴文说，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为民主挺身而出的时刻，拜登相信现在就是我们的时刻。拜登号召民众加入，让我们一起完成这一项工作。拜登又上载宣传短片，他在旁白说，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自由是更多定是更少，权利更多定是更少。拜登说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共和党随即发表声明批评拜登脱离现实，说如果被拜登完成任务，通胀将会继续飙升，犯罪率将会上升，美国家庭的境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共和党籍的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将会再度角逐总统。现年80岁的拜登如果成功连任，到第二任期结束的时候将会年满86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860点，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1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96，瑞士法郎0.89，加元1.36，人民币6.927，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1美元，卖出1987.7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天气较凉。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日偏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港灯停电事故，政府说会在今年两电的管制计划协议中期检讨，提出改善赏罚机制。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 奖和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既定的标准在这里，65分钟内基数来的，在这个之前能够做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奖励。这些的线呢，是不是日后需要做一个检讨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白百何同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渐渐在职场重获认可，盛江川亦都在同阿女相处的期间理解到妻子的付出，这个体会对他们的关系又会不会有改善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26号星期三，清晨爽利讲肌小症。雷洪德博士话： 我哋发现肌小症咧，就系行路嘅速度咧，每秒钟慢过1米左右啦。佢肌肉量差咗嘛，咁而影响佢功能。 营养师林思维话： 以每公斤体重去计咧，要食大概1至1.2克嘅蛋白质。 运动加营养点样配合？请听星期三朝早5:00到6:30，钱佩卿、雷洪德、林思维，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咁啊，对于即系 DSE 嘅考生嚟讲咧，清晨都系好爽利噶吓，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唔好意思，俾啲反应啊。 我唔想，我见到佢拧头，我真系忍唔住。 喂，系咁上紧啦。 我谂住有人有反应， 朝朝都要喺再晴朗啲一天出发。 系啊，系大家唔好啦。 睇住晨光第一线啊。 以前仲有咩噶？ 吓， 以前仲有啲咩噶？ 咩千禧年代咯，系嘛？ 哦，唔系嗰个是但啦， 是但啦。好啊，我哋啊。今日咧就坊间咧都有啲嘅热话嘅，即系除咗话30蚊睇戏啊，同埋嚟紧有 3000蚊 啊，嗰啲诸如此类之外咧，咁啊，因为啊，就即系头先讲咗啦，咁啊考紧 DSE 噶，咁啊有一啲嘅题目咧就即系公诸于世嘅，一个系咩嚟啦 吓？哦，就系、是、今日嘅作文题目啊， 中文卷 系中文卷嘅作文题目， 讲唔讲得俾大家听先？ 我唔知道，我哋喺网上收到嘅， 网上收到啦，咁啊应该都系公开嘅，因为有啲卷系佢可以拎走嘅。 咁啊拎出嚟，不如俾大家拣下，睇下做边题啊！ 好啦，第一条题目 中文作文啦， 系中文作文。本卷有三题，只需选择一题。不得少於650字，标点符号计算在内嘅。 我好中意呢句。 系啊，同埋咧， 好多顿号啊嘛。 同埋题外话系要记得 mark 清楚自己写边条题目噶。 哦， 系嘅咩？ 我嗰个年代要咯，即系例如有三条咧，你要写清楚自己系写一啦、二啊，定系三咯。 同埋再列翻个题目出嚟啊嘛，嗰度差咗10隻字啦。 我唔使，你总之要喺个答案。即係嗰個卷嗰度， 原稿紙 角落頭，你要寫你係一號題、二號題定三號題咯。 哦、 如果唔係有權，佢係唔當你有答到任何題目嘅。 好，講題目之前，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嗱，即係最少要650字啊嘛。 係。 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咁如果你寫到水蛇春咁長，其實都係會扣分噶嘛。 唔好似喎。 咁如果我寫咗10000字咁點算 咧？你邊寫到10000字啊？ 但係有呢個可能性噶嘛？ 已經盡㗎啦。 係啦，咁如果真係寫到好長嘅時候，會唔會扣分先？因為咁樣你會令到個改卷員。 船咧会出现一啲可能好大嘅问题噶嘛？ 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啦。嗰阵时啲补习老师咧就话你审题嘅时候咧就要睇清楚，系佢如果写不得少于650字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写起码写到650字啦。咁但系有啲题目咧佢会写系示意1000至2000字内嘅。文字去交代呢件事，咁如果佢有个 range 嘅话咧，即系有个中间，即系1000至2000咁样，你就唔可以超过咯。如果唔系，你就可以。 好啦，但系假如啦，真系不能少于650字，但系我真系写咗10000字，你估啊？个改卷员会唔会真系睇晒你个10000字咧？ 呢个又系一个坊间嘅传闻嚟嘅，我系听过一个版本啊， 系。 好多明哥话有好多个版本改卷员咧，即系我嗰年代佢哋改卷咧已经变咗，好似系用电脑改卷嘅、 哦， 即系佢哋系 AI 改卷。 佢会将啲卷咧就会 scan 入电脑，然后再分俾啲老师相关嘅老师嘅。咁、哦、听讲咧，啲老师做改卷员咧系有额外嘅外快咁样嘅，咁所以有啲老师会自己拣。咁而中文作文嘅一个都市传说咧有几个嘅，第一就系、是、第一段同最尾嗰段啫， 嗯， 即系佢净系睇你第一段。同最尾个 都市传说啦，都市传说啦， 系就佢俾 我唔信嘅， 系啦比分咁样， 我唔信。 第二个传说啦，呢、這个我听翻嚟，我觉得哇系咪？佢就系睇打斜嘅嗰啲字， 冇可能、啊。 即系第一行就睇第一格， 你系咪真系信先？你似乎信咗、 啊。某啲补习老师讲嘅，咁所以佢就话 冇可能。 个技巧系咩咧？喺你写嘅时候咧，去到起码可能第一行嘅第一个字，或者第二行第二个字、第三，咁你嗰啲字咧，你就用一啲劲嘅成语。然后去令到个中文老即改卷员，佢觉得你系有翻啲文学修养嘅，呢个系第二个嘅方法。 系有冇第三？ 第三个方法系其实佢全部睇晒嘅。 嗯， 系啦，咁啊三款嘅改卷方法，我唔知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啊，咁样系啦，都系、都市传说嚟嘅。 我都系倾向佢睇晒嘅，系。 O、okay, K， 好啦，咁啊今日有三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是以一次令我百感交集的聚餐为题， 系 写作文章一篇， 系 第二。偶然我抬头一看，发现乱叶长出来了，原来我们忽略了不少日常生活的美好。以上描述中，原来我们忽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或思考，是结合生活写作文章一篇。第三，模仿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当红的偶像、著名的艺术品、成功的策略均可为模仿对象，有人认为模仿缺乏个性，你同意吗？是撰文一篇论述你的看法。 哇，这个最难啊！这个 我一定会拣一。 哦，你拣一啊？ 因为最容易。 一系咩话？ 嗰、那个聚餐啊， 百感交集聚餐。 系啊，呢个最容易，我觉得。 嗱，我觉得咁嘅。 可以写好多人性落去嘛？因为 我觉得咁嘅，即系咧嗱，我哋又要翻去改卷员嗰个心路历程。 由於我係真係冇考慮呢、這個，我純粹係嗱諗自己寫到啲乜嘢。 我就覺得咁嘅，即係你挑戰高難度，你夠膽就寫三，因為入邊係有情理、有 argument 啊嘛。 好難噶， 係啦，你要寫到好，你要寫到好，即係人哋睇一次就明咧，又能夠即係字字鏗鏘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噶。 但係反而我又覺得咁，如果你揀三嘅話咧，你係咪寫一啲咧？人哋睇唔明嘅嘢先高分咧？ 唔会啦， 即系嗰啲心态嘅穿插啊，然之后呢、這个 佢都讲到话打斜睇咯， 情绪嘅迂回啊， 我唔信噶嗱，我唔信噶。 嗰啲咧，即系你系咪即系写咗等于冇写嘅嗰啲咁样嘅哲学嘢，写落去咪就 系 高分咧？ 你知从来你都系唔知道点样， 所以我 系 写一嘅。 系啦，嗱，咁点解我会放弃一咧？就因為我覺得一係大部分人都揀嘅， 冇錯。 因為你好簡單，咁你個個都飲茶噶啦，個個都食飯噶啦，咁你百感交集嘅聚會嘛，係嘛？咁你又 聚餐 啊聚餐，咁啊即係又食飯又得，蒲飛又得，只貓得啦。咁你新年又得，英雄宴又得，即係好多款啊！ 你話到英雄宴， 英雄宴係百感交集，咪好寫噶嘛，煽情啊嘛，係啊，所以我會寫二啊。嗱二咧，佢入邊有啲情懷嘢，又有少少即係嗰啲。即系 乱叶啊！ 乱叶系啦， 但系个乱叶唔系个主族嚟噶， 系或者即系你生活中忽略咗嘅嘢嘛？ 个乱叶只不过系一个， 即系你咁讲下感恩啊，又讲下好多嘢，你唔好注视咩半杯水啊，你又讲话唔好净系睇到啲不如意嘅事啊， 呢个都系可以冇故事结构嘅一啲嘢、 哦，可以系咯。但系我觉得因为一太多人拣，三啊太高深莫测。 嗱，但系如果你一咧，由于太多人拣，咁变咗咧就好多好杂乱无章嘅嘢喺度。如果你能够稍加多点 都可以咁 嘅情绪咧，你就可以好容易飙出嚟。 系啦，不如我哋问一下啲读书最叻嘅， 此言差矣。 点样啊？ 你哋系从一个好直率嘅角度去睇呢三个题目。 但系首先你要先分析呢三个题目究竟佢要求系咩啊？ 分析埋够钟噶 咯，因为嗱，即系我哋嗰阵时好似考个半钟咧，嗰啲老师都话建议我哋用十分钟去审题啊。你嘅审题系审咩？唔系审中间 搵下啲字啊， 唔系审中间嗰个嘅题目啊，即系唔系审咩白锦交集啊，或者乱叶啊，系要审最尾嗰几只字啊。 系 写作文章一篇， 系 写作文章一篇。同埋最尾系一个论述你的看法，咁所以你就要分析系边个类型嘅作文咯。你先要分佢系记叙文啦、抒情文啦，定系 描写文啦， 议论文啦，定系咁你就先分咗呢个去拣你嘅 topic 嘅。因为如果你再睇翻过往嘅一啲历史，即系有啲嘅题目咧，有知佢会用谈你的看法啊，描述利弊啊，咁你就一定要写到两 有利有弊， 有利有弊。但如果你描述你嘅看法咧，你就大家都系议论文，但系要求嘅嗰个叫做。approach 即系嗰个方向或者嗰个写法系大相径庭，系完全唔同嘅，所以你先要睇呢三种题目，系你要分析佢系边种嘅文章类型，然后再因应自己擅长系写啲咩嘅类型咧，再去自己去即系叫做稍时分析嘅。咁亦都有啲补习老师咧就话咧，因为其实咧记叙文咧。是相对地易写， 系 但唔高分， 冇错啦， 系啦， 我都有听过呢个都市传说， 议论文风险大， 系 但系回报都大，因为你容易你啲 个杠杆好高啊， 你啲格式易写啊嘛， 系 即系你， 但因为你个 argument 要好清晰， 系啦，咁啊，但系 但唔想同人 argue 啊嘛， 但你都要睇清楚佢叫你 argue 究竟系谈你的看法啊。定系分析利弊啊？定系 正反两方？ 正反两方都要讲啊！ 中学生应否谈恋爱？ 系啦，两样都要你要睇清楚，所以佢有个风险喺度，亦都有个回报，亦都高嘅。而最难咧就 系 有段时间咧，咪出一啲开放式嘅题目嘅，即系嗰啲咩柠檬茶啊，或者仲有试过商场购物记啊。咁呢啲比较阔嗰啲嘢咧，咁你就 商场购物记， 你就要因应自己写嘅题目去自己去。嗰、那個，因為佢冇一個風險可以捉到啊，所以都答唔到你嘅回報。所以一般嘅補習老師會建議你，如果你平時中文麻麻地寫記敘文，如果你係中文好嘅，你就可以試下寫議論文咁樣咯。 哦，咁你身為一位高材生，你會點揀呢？ 哦，我嗰陣時係寫咗， 我講呢個先啦。 哦，呢、這個。 讲完一大轮， 分析完 都系一啦， 唔使俾十分钟你， 我应该会写一嘅， 俾十分钟你谂题， 我都会写一嘅。 我最简单，我觉得费事搞咁多嘢，最简单。 中文唔系特别好啊嘛， 系嘛， 都系攞 A 咯，以前所以唔系特 别 好。 哎呀，我低你两个 grade 啊，我都系拣一，哎呀， 我都系两个 grade 真系，我拣二系。咁我竟然咧就喺今日咧就系抄得翻啊，当年咧。我因为 啊一有喎，全部抄晒出嚟， 有历年啦， 系我有揾翻我嗰年，我恍如完全唔记得咗。一间咧，我哋又谈谈咧我哋嘅感受啊。 随大海呼喊，在群岛深处释放所有记忆，成长偏偏快活。若然告白而受挫，乘浪出发。有了风可以听不到暴躁，有了风可以缓缓的抹掉懊恼。我喜欢这路途，同伴仲一起漂泊在遥远岛岛。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冒险不畏缩。唱一向乐观地重唱这旅程，从不吞吐。我间中不过很需要被抱，我间中躲过无上的寂寞算数。我体恤这路途，同伴也不知不觉爱和我倾诉。和谁和谁的闯荡出走都是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照着汗水消耗。欠大脑这小子心满意足，下次让你有点自豪。和谁和谁的闯荡奔跑荒野忘记痛哭，和谁和谁阳光之下什么都接触。唱一向乐观地重 选择抱拥这旅程，无需知道。 呢、这个题目咧都几似嗰啲会考嘅考试题啊，即系《海岛与少年》啊，系《海岛与少年》啊，高材生你会点样写咧吓？ 我写 Castaway 定系写咩少年派咧？你想？ 我会写喺沙滩嘅所见所闻咁样咯， 海岛与少年 金啡色的机会 啦，仲有 Bikini 啊，一大堆咁样啦， 好睇好鬼鬼嘅系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啊，即系头先咧，我一路去谂接触呢三个题目嗰阵咧，突然间谂翻起咧。呢、這個題目我哋應該未探討過，就係、是、其實你係點樣寫嘅嗱？因為咧，嗱你有個半鐘啦，我當 好嘢， 我用筆 不手寫，用手嘛，我寫 啊！呢下對望我同阿一哥真係前所未有咁夾啊！ 好舊啊呢啲劇，唉， 但係真係得啊嘛 ，work 咪得咯。 OK， 好啦，咁啊，究竟啊，你哋會係嗱，因為咧落咗去原稿紙咧。或者佢嗰份卷嗰度咧，你就好难改嘅。好啦，嗱，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即系几廿年冇考会考啦，我系好似有我会攞一张纸起一个稿先嘅，即系话咩系会起稿嗱。其实你够时间噶嘛，因为咧嗱，你谂下你嘅文笔唔系即刻有噶嘛，咁你都要谂啊、写啊、改啊、翻转头噶嘛。咁我会起，譬如我当有个半钟先算啦，我可能会攞头嗰30分钟咧，我嚟起稿，然后我会腾翻落去嗱。喺我腾嘅过程当中咧，其实我都一路会改嘅，呢、这个就是我嘅策略啦。 咁、哦、认真噶， 咁梗系好认真啦、啊。 首先， 咁呢考喺考 A 嘅，你用咩方法咧？ 如果会考嘅作文咧，其实我就真系冇特别嘅， 行云流水咁写， 系冇唔系。我冇特別有咩技巧嘅，但係如果去到考呢個高級程度會考，即係考呢個 A level 咧，因為要考呢個嘅文化專章啦。咁其實個題目有啲類似嘅，咁但係就用一個中國文化嘅角度去寫一啲時事啊，或者一啲評論嘅嘢，即係例如古代建築於現今香港社會是否適用咁樣。咁通常如果呢個咧，因為得個半鐘，你要寫兩條題目啦，每條其實差唔多寫2000字。即千零二千字，咁我通常就唔会审题嘅，我第一下就觉得有 feel 咧，我就写落去啦。同埋我有个惯常技巧咧，就系会作一啲嘅金句落去咯。 正所谓， 即系曾经有一个伟大嘅歌唱家曾经讲过，音乐是人类最美好嘅伴侣咁样咯。咁我会作呢啲出去， 系OK 喎， 系啦。咁但系就会可能即系咁样写，或者系， 但其实又唔记名嘅， 唔记名嘅。曾经有个或者曾经有个伟大嘅建，即系例如啱啱个题目，曾经有个伟大建筑家，伟大嘅建筑师讲过，建筑是与人类息息相关嘅一种艺术品咁样咯。咁我就作一啲咁嘅金句出嚟，咁然后就令到自己写嘅嘢好似更加有说服力咁样。 嗱，呢啲金句咧，成街都系噶，即系。曾经有一位著名嘅曾经有一位著名嘅思想家曾经讲过，爱情就如雪柜一样， 系啊，只能保鲜，不能新鲜。 嗱，我唔系，因为咁讲，我其实咧，我从来考试咧，我系冇谂过要用啲咩策略去， 即系呢个 pattern 啊，系啊。 系啦，但我有 pattern 嘅，系有嘅，即系同阿一哥嗰啲有少少相似，但系佢嗰个咧就虚啲嘅，即系高深啲嘅。但系我嗰啲咧就系懒系玩嗰啲叫咩啊？人生哲理嗰啲 friend 啊，即系我觉得个头咧，你一定要摆大个头去引啲人睇我篇文章噶嘛。系啦，咁譬如我以前咧有阵时候我会中意系讲嗰啲道理就系、是，如果你即系乱噏噶，我唔系好记得。如果咧你唔读书咧，你就会学坏啦，系啦，瞓街。你唔孝顺父母咧，你第时咧就俾雷劈啦，系啦。你贪心就会俾人呃啦。咁其实嗰个故事系想讲一个贪心嘅故事嘅。咁 曾经有一位著名嘅作家曾经讲过， 即系嗰啲啊，系通常三下。我而家写嗰啲 promo 嗰啲都系咁样噶嘛，都系三下先落去噶嘛。咁就咁样引咗啲人入嚟先。咁但系我当年嘅会考都系我写咗一堆大堆歌词出嚟先咯。咁然之后之后先再去讲我。 我记得有一年嘅作文 DSE 有个人曾经讲过话，股神嘅菲比斯曾经讲过乜乜。 菲比斯系游水。 冇错啦。咁然后个记者就话：咦，菲比斯游水、啊，咁佢就哎死啦，我写错咗。因为嗰同学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讲话股神菲比斯咁样，跟住先发现佢写错咗。系、啊，但引用金句系一个技巧，系、啊、引用金句系一个技巧嚟嘅。 但系依金句又唔想开名，你阿劲噶嘛？ 开名， 即系你开错咗， 我即系写一个。噏都噏唔出嘅，阿里士多德曾经讲过， 阿里士多德都噏得出嘅， 系咪？即系我嘅意思，你揾唔翻阿里士多德， 卡爾咁樣係，偉大嘅哲學家卡爾曾經講過，貪婪是人類的原動力。 你只要唔寫嗰個叫碧鹹咧，就一定唔會有錯噶啦。 啊，斯奧頓啊，或者係朗尼啊， 資深廣播員 係啦。 刘伟恒曾经讲过咁 嘅，系啦，你追唔翻，可能佢真系讲过啦，系啊， 系啊，好嘢喎，喂，讲郑子成 乜 嘢？ 郑子成 晚晚都讲，有人话郑子成仲要系有人话， 有人， 郑子成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有人话。 O K 喎， 啊，我哋考完先教大家讲呢啲嘢噶， 都几高分嘅嗰阵时用呢招。 O K 喎，好啦，咁咧。 咁你即系冇，即系你系用歌词或者系三个排比嗰啲， 系啊，我中意咁样写咯，系啊。 嗰阵时有教呢啲嘅写作技巧嘅咩排比啊、顶针啊、比喻 顶针啊， 顶针咪克勤啊，克勤写歌词咪用顶针咯。 即系接尾嗰个字啊， 系啊， 尾嗰两个字就 即系接 摆翻喺下一句嘅头嗰两个字。 咁咩首尾呼应啊，要用呢啲。 我最喜欢说食西瓜。西瓜又可口又美味，即系咁样样。 美味的又何止西瓜一种？一种感觉是你难以忘怀的咁样嗰啲咯。 可能话我自由啊，咁啊，仲有咩话？咩句话？ 排比 顶针， 顶针， 比喻暗喻， 同埋系咪有佢有啲即系格式噶嘛？即系首先。咩再者此外， 如果你写议论文就要有呢啲咯，即系第一个 point， 第一、第二、其次、最后总结咁样，你要写晒呢出嚟。 总括而言， 系啦。咁如果你写记叙文同埋呢个，即系啱啱提过记叙文系中规中矩嘅文章啦。咁但系当中可以再细分，究竟你嘅技巧系高定低噶嘛？即系例如你系用顺序嚟写啊，定系倒序嚟写咧？咁呢啲但系喺中间嗰、那个即系嘅技巧分嗰度就系咁样嚟咯。 哦，咁好啦，咁头先我就揾翻咧，即系。我真係唔記得咗啦，唔好講咩年啦，是但啦。咁總之咧，就係我嗰年嘅會考嘅中文作文題目噶。咁我哋又即係嚇呢個幾位高材生喺度啦。我亦都我唔記得咗揀邊一條啦，係啦。咁有三條題目嘅，第一條就係我對中學生課餘兼職的看法。嗱，冇噶，佢冇後邊噶，即係佢冇講咩咩事詳細講就冇啦。第一條係我對中學生課餘兼職的看法。第二條。好似头先嗰条噶，记一次先星期天上茶楼的见闻和感受，好似头先嗰个咩百感交集的聚会啊，即系聚餐啊，系啊。第三条，一部耳筒收音录音机的自述， 你一定系讲呢个， 我 觉得一定系你拣 呢 个 好玩啊， 唔系同埋呢个系贴身啊， 即系我一定有先啦， 系啊，你有嗰种感受啊嘛， 系啦，阿一哥你会点拣咧？一部耳筒收音录音机， 我应该都系拣二啊，我记得 佢一定唔会系耳筒收音录音机啊， 因为嗰我记得我自己嗰年代，即系我系09年考咧，我都系拣记叙文嘅。咁嗰条题目系有朋自远方来咁样，咁我写飞间即到，唔系讲下笑，讲下笑，唔系我写有朋自远方来就系有一个好耐， 咁其实又解得通噶，解得通噶，你识啲咩朋友，你点知啫？系咪先？人人通， 有朋自远方来，我讲咗一个去机场去接一个旧朋友，咁然后好耐冇见， 咁你嗱，如果系我咧，我开头一定系写地长久天拥有。 要好好去保留。 咁然后我就写咗写咗话然后就之后带佢嚟洗尘啊食饭咁样啦。然后 洗尘你都食好嘢。 洗尘。而家先识洗尘呢件事啫，以前唔识嘅。咁又同佢食饭期间发现大家嘅话题开始风马牛不相及啊。先发现。 发现对方系一名盗贼。 跟住我就写有朋自远方来，真正嘅远系心嘅距离咁样咯。咁埋尾个见啦， 跟住就我个留在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很想啦，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而很远。 而家写住容祖儿， 跟住结果系攞 D 啊嗰阵时。 吓，系咩？ 即系点啊？ 诶，攞 D 咯，作文好似攞 D 啊。 你咁样，唔系啊，因为我哋系一个冧心咁样俾 grade 噶嘛，佢嗰年代 就 唔系 咯。多咯，哦系啊， 咁仲有咧？ 仲有咩？ 即系中文仲有第啲嘢考， 仲有其他卷嘅，仲有聆听啊、说话、阅读理解嗰啲咯。 我哋都冇中文嘅阅 我冇 oral 啦，我哋只系得嗰啲咩咪嗰啲范文同埋跟住作文咯。 系啊， 哦系啊，算啦。 咁但系攞 A 喎，佢最尾。 攞 A 系 A level 嘅事嚟噶啦，不过难好多嘅都。 好啦，今晚见啦， 拜。